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又 Radio 综合台，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袁月。 在这两天的香港呢，有一件大案啊，就是华润集团的前董事长宋玲遭到中纪委调查，华润集团的随后是撤换了董事长，由之前的招商局的傅玉宁来接掌华润集团。由于这个华润在香港可以说是，你不说他是天字第一号，那也是天字并列第一号的这个央企了，因此它产生的这个经济上面哈，我们至少在商业上面看到的这个冲击也是巨大的。在宋玲被调查之后呢，华润底下的这个应该说五个上市公司股票是全线暴跌，全线暴跌，这个市值一度是蒸发了185亿的港币。那在之后，据说华润内部的这个员工也消息，新任的这个傅玉宁上任之前，内部一度是由前总经理来主掌这个工作，那做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在内部维稳跟这个员工也是说要关键的时刻要稳定哈，这个强调一下政治动员的这个作用。 证监会应该就手调查一下之前有没有人在炒这个内幕消息 啊， 做什么巡游陀螺之类的。 你这里说到华润有没有可能提前有人知道这个消息，我很怀疑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看几个这个公开的情况，比如说宋玲被举报在去年就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一年的时间好像已经走过来了，很多人都觉得宋玲这下过关了 okay 了 过关了，而且宋玲而之后还非常高调的出席了一些公开场合的活动，包括我小道消息哈，这个有这个华润集团内部的员工哈，也就在他们老板出事的同一天，也不知道也不认为他们的老板有任何出事的可能，恐怕我不排除有人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恐怕是比较小的。 说他今年两会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这个人已经有了变化，至少从外貌上瘦了很多说感觉心理压力非常大。那其实你看现在的这个，即使中纪委他在网站上公布，但也只是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就说呢，华润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对，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还是称为同志的 正接受。 对，因为这个是中纪委方面就对他进行党纪的，首先是党纪的调查，党纪的调查之后，如果是有结论的话，再会移送司法，接下来才会有可能是刑事的调查。但是按照中国的这个咱们熟悉的这个规则，基本上宣布开始对你进行调查了，基本上就是完蛋了。 对 啊，只不过最后 很少有人说调查你完了以后说你是清白的， 我至今为止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案例。 香港之前那个林奋强嘛， 对，香港有被 ICAC 请去喝茶之后全身而退了，有的，但是这也造成了挺大的杀伤力，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干了哈。 后来就要求他说你联署是不是要道歉啊之类的， 联署是不会道歉的。好，你看在联署在香港也对宋玲有一些这个动作，大家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就是宋玲在香港还担任了这算是荣誉的这个公职吧在香港有个叫做道德发展委员会他是主席 也不能叫公职，我觉得不能叫公职， 这是一个公怎么说，它不是一个政府的，这不是一个政府的职务，但是它有一点像比如香港的太平绅士是一个荣誉性质的，但是也是有我觉得它也有个公字在里面这个是联署，至少是跟联署是挂钩的，廉政公署，那廉政公署在 拿政府的钱 对，它应该是不拿钱的这个廉政公署在宋玲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也马上是把他的这个头衔给取消了我查了一下这个网站，香港道德发展委员会，开始我 是用的呢 我开始还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叫道德发展委员会难道这个香港已经先祖国一步已经建立了道德档案了哈，这件事情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道德道德它主要指的是商业道德这个理论上 职业道德 对私德呢不在你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所以说应该如果你这个有包养情妇的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不属于这个道德 监察，他不是说也不单单是这个包养情妇个人问题，他有这个 行贿受贿 啊 渎职啊 经济方面的问题， 所以 这个机构 来说，他的职业道德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机构主要是由联署设立，是用来反贪的。好，那但是这个反贪的这个大水冲了龙王庙，现在这个反贪的主席，应该是管这事儿的主席哈，自己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说他是巨额贪腐哈，这个毕竟还没有一个结论。 至少举报的时候， 所以举报呢，倒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两位记者举报。其实大家现在所比较熟悉的是王文志， 对， 新华社底下的这位财经的这个记者，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在微博上面，两次应该都是通过微博，然后有实名的举报。但之前举报这个华润集团收购山西的这个原校煤矿的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位记者叫做 山西晚报， 对，李建军。这位李记者现在跟这个王文志的待遇恐怕是天壤之别，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奇，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李建军在举报了宋林之后，他因为是到香港来举报的，宋林这个华润 他跑来联署举报， 对，华润集团是在香港上市嘛，就底下很多这个子公司在香港上市，所以他到香港来举报。在香港举报了以后，一度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回去内地，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滞留在香港。这个我看到 他自己滞留还是被滞留， 这个很难说哈。我相信他要回去的话，没有人会不让他回去，但是可能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他是至少我最近一段查的时候，他还是在香港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好像有一些对于安全方面的担心，而且官方一直没有回应。就是王文志的这对 王文志也一样的，他一开始举报的时候也是有收到过威胁恐吓电话的， 但是我觉得王文志至少现在日子应该是比这个李建军日子要过 的翻身农奴得 水。王文志现在你看他的这个微博仍然在这个继续的那个发， 复制罗昌平了，是吧？ 对对对对，好像像罗昌平当年的这个感觉。但是李建军在公众的视野中现在是属于销声匿迹的。那我说说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同样是举报，两位的这个待遇哈如此的不同？就因为一位是新华社，一位是山西晚报吗？ 我觉得这个 你说王文志有什么待遇呢？现在 啊， 你觉得他待遇？ 王文志至少他是一个认可 的 名声，是吧？ 不是，他正常工作呀， 他正常工作， 啊， 他不需要 躲起来， 不需要躲躲藏藏， 然后他不要改变他以前的生活方式，都不用， 对。同时，他也不出来接受采访。 对 啊，所以这个新华社的这个头衔，关键的时候还是有一点 有保护， 有一点保护作用。 我觉得现在你说已经在查阶段，李建军他应该在人身安全上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这个我只能够说不知道，因为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他回到过内地。他在香港接受了不少媒体的访问，言语之间他是有透露出来自己可能在安全方面有一些考虑， 因为确实 所以说不能够回去。 对对对，你就确实会发现他整个事情发展非常蹊跷。就尽管是王文志他在举报之后，那么当然根据中国，你想我们之前聊过非常多的话题都是这样一个规律，你被举报的人一定是出面否认，而且不仅仅是自己，一定是你的公司 单位也要 出来给你背书了， 机构出来给你背书。之前刘铁男也是这样，华润也是这样。 对， 而且非常巧合的是，他在一公布的时候呢，他们网站还是保留着他对这个所谓的公开信，就说这是个蓄意，有人故意在后面蓄意来导演 的 和幕后 指使的，纯属捏造、恶意中伤 什么 的， 这而且时间非常的紧。这个王文志是在4月15号的晚上7:30啊，这个新闻联播刚播完，就这个发布了这个实名的公开的认证的这个公开举报的微博。他说我在去年，他这个抬头是尊敬的中纪委领导哈，我在去年7月17号曾经举报副部级，实名举报副部级官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在华润收购山西金业资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渎职行为，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出于对中央和中纪委的信任，今天我依然再次以公民的身份实名举报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具体见长微博和照片。底下就特别是两张，这个公众来说有印象的是两张，宋林跟一位女士的一张照片啊。据王文志的这个说法呢，是认为这是他的情妇杨某。那么在这天晚上7:30发布了这么一个举报之后，隔天上午华润集团网站上面就刊载了一个宋林的个人声明，上面说举报内容纯属捏造，恶意中伤。此种行径已经对本人家人和公司的声誉造成极大伤害，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本人亦将通过法律途径对一切造谣诽谤人士及机构追究民事及刑事责任。你这么一说呢， 义正词严。 对，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我记得刘铁男那个时候，刘铁男没有发出个人的声明，还是以这个国家发改委的这个名义来发。当然，华润集团也，华润集团之后是发出了一个官方的声明，只不过这个官方声明是宣布宋林被调查。宋林发出了这个个人声明的隔天，又过了一天，17号的时候，中纪委及监察部的官方网站就发出消息说，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然后呢，华润集团就证实了这个消息，好，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本公司将全力配合调查工作，并努力确保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好，至此为止，这一个事情好像就算是 坐实了。 才过了一天就换地。 那我知道这里面的问题了，就是你举报不要到香港来，不要到这个 ICAC 局，还是要找中纪委。 哎，但是你想，他如果不来 ICAC， 可能他李建军的名字他都出不了。 啊， 就你反倒是 ICAC 来了， 可是你光出 个 名字有什么意义呢？你现在 这个问题哈，我很想，我觉得应该问李记者自己，他当时有没有考虑我。我一个常识性的判断，他应该有试图找过内地的，比如说中纪委或者说别的部门之后，才会想到有 ICAC 的这么一招。 而且即使王文志哈，你刚才说他没有工作上和他人身安全上的担忧了，但是挺多人也开始质疑他的动机。 是 这个也确实是挺 有一个，就像当年刘铁男下马之后，很多人去查这个罗昌平有什么背景啊，说他们这个杂志的这个老板有什么， 说他怎么会这么巧呢？ 对， 就是、你举报之后，这层窗户纸， 每天你到这个信访局，不管是各地的哪个信访办，你要去找举报资料的话，那这用卡车收的，一车两车都收不光哈，但是凭什么就能够让你的这一份举报最后能够坐实啊，能够得到一个中央的一个背书？这里面说实话，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多的信息，我们只知道宋林的这个事情恐怕还是坐实的一个情况。那当然这里面有几个特殊的地方，宋林他跟一般的涉嫌贪腐的官员有一点不同，华润是一个在香港的红头央企，而且是一个体量非常非常巨大的红头央企，底下5家上市公司，而且这个在香港还涉及到一个跟 ICAC 的这么一个关系的问题。这里面反映出今天在香港当中很多这个政商很有趣的一些局面，我们待会儿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范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华润在香港哈，或者大家都很熟悉，在内地有华润万家呀，很多华润的，比如说这个我知道之前做矿泉水的这个怡宝，其实也是华润底下的一个品牌。 你知道不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华润。 对， 就是， 其实华润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是有。 我这儿有一些资料哈，说华润集团它呢下设7大战略业务单元，16家一级利润中心，有实体企业2300多家，在职员工42万人， 42万， 就是宋林管42万人。 啊， 截至到2013年末呢，总资产是11337亿港币，实现营业额5002亿港币。集团的核心业务呢有这些，消费品当中呢有什么？零售啊，啤酒啊，食品啊，饮料啊，还有包括电力、地产、医药、水泥、燃气、金融。 真是， 就你想得到， 大家比较熟悉的哈，华润万家这个零售业当中，华润万家、苏果超市、雪花啤酒、雪花啤酒。999，哎，999，这个是香烟吗？39，这个是 39味泰， 39味泰哈，双鹤、怡宝啊，这个矿泉水，还有呢，哎，大家熟悉的万科。万科其实是华润地产间接控股， 控股 ，所以这个产业非常非常的庞大，这个是家大业大。 还有一个我很那个觉得有意思，就是玉婷。就是经常那个做广告做什么，就是事后什么什么避孕药之类的，叫玉婷，不是要有段子说我妈拿玉婷打我都没打下来什么什么那个的， 原来 也是 华润 的啊。这个华润其实你看它这个已经是生活中方方面面，在香港华润华润大厦， 嗯 啊，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华润大厦。是 我刚来香港的时候，还被人带着去华润的那个食堂吃过他们的包子， 嗯， 好吃 吗？ 很好吃，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是没有内地那种大菜包的， 嗯， 所以到那儿去吃了几个包子，感动的我热泪盈 眶。所以中资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这个北方食堂，北方师傅，像咱们现在 原来除了凤凰还有华润， 对，我估计也是华润集团啊，这个大楼华润大厦在那个湾仔的那个菲林明道上面， 嗯， 现在的中央政府就是外交部啊，驻港特派员公署也在这个大楼里边。我第一次去，我之前换证件的时候，我当时很好奇啊，我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到这个地方来换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华润的这个英文的叫 China Resources， 嗯， 然后我说这一看就明白了， 嗯， 就是替这个替中国赚钱的。 因为你看它的历史嘛，也是， 嗯， 它是周总理那个时候建立的，在战乱时候为了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为了帮这个我党筹集经费， 嗯， 然后搞的一个小商号， 没错。 那经过76年的发展，到今年它竟然比这个共和国的这个还长。 76年的这个企业最早是怎么着呢？最早是八路军的在香港的一个对外窗口，主要是通过这个利用香港的这个地位来筹集军用物资， 嗯， 啊，这个当中医药啊，包括这个军火，还相信这个在比如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在这个韩战这个期间，应该都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最初呢，据说就是靠几根靠几根金条，靠几根金条就搭建起来的一个小商号。76年了之后，哈，成为了这个超级大号的万亿商业帝国。那么华润这个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不仅仅是因为它央企的这个地位，在香港的这个上市公司当中，哈，五家上市公司，所以在这个指数当中也占有很大的一头啊，香港 蓝筹了， 这个红筹了，这个 红筹， 在香港的这个国企指数当中哈，如果说华润涨跌的话，是也是影响这个大势的。那么，华润的员工，因此你看他本来是都是共产党员，又是这个央企的这个老总，享受一定的行政地位，在香港，很多人就第一个问题，宋林他有没有香港的身份？ 嗯。 现在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它应该是没有的。 嗯， 因为在这个华润之前有一个规定哈，那因为你这个有国家干部的这个身份， 嗯， 在香港是不可以。在97年之后，你看这个通行证的话，你这个公务员的或者说这种公派的这个通行证是不可以换这个香港身份证的。而在97年之前，港英时代，你这个没有办法用这个内地的通行证的话，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在华润，它靠内部的轮换，就是不让你一个干部在香港待够7年，我在你7年之前，我一定会把你轮换到其他的地方，不管是轮换回内地啊，还是怎么样。所以说呢，华润集团它是维持一个在香港非常独特的一个，可能也是比较隐蔽的这么一个商业一个模式。因为他在香港，说实话，除了业绩的这个发表会之外，大家对于他内部的情况，比如说员工的这个情况，本地的新闻媒体并不是报道的特别多，对。然后包括好像他觉得自成一体的，我有碰到过一些朋友，像内地的这个在香港工作的央企的员工，他们相对来说有自己的一个圈子，不太你说这个香港本地的事务参与的很少，所以大家会觉得有一些神秘这样的。 而且宋林他个人这个发家史也挺让人意外的，就是大家觉得，你做到这么高层的一个位置，是不是有背景？ 是因为他这个姓啊，之前还有他传说是这个某位高级领导人的这个儿子等等哈，这个 但是后来翻过他们几代，就是发现都是普通人， 没发现，而且现在还是农民。 而对，有记者就专门去到他们家去采访，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大陆媒体一个特色。你想，如果是香港，你比如说廉政专员之前查的那个汤显明，你也是，他也 那是因为汤显明就在香港，好吗？ 即使他不是也有一个红颜知己吗？就说你跟公款吃喝呀、消费呀，他通常喜欢带着一个红颜知己，是他的女朋友。我觉得这个如果照大陆媒体一个作风，他肯定会采访一下，就扒一扒他的这个家底儿，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来给你来一个大起底。大陆媒体特别喜欢干这个，所以他们 去新闻。我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来的。 还有另外， 我也没觉得这是坏事。 另外，我 觉 得这个香港的官员，他们本来他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履历透明度就比较高。 他本来申报， 他不会介绍你的女朋友吧？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 无关紧要是吧， 他看你是不是涉及到你在这个案件中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或者情妇是不是有涉案、 这个当然是， 如果没有涉案的话 当然是话题之外的东西啊。就是说他宋林本身他自己的这个家底，你就说农民山东、 而且还混的不是特别好的， 不是特别好，就现在新京报他们就有一个去追访，就跑到当地他的三叔还在当地生活，那他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他说呢宋林去年还回家就是扫过墓。 对， 那当时呢三叔就跟他说过一番话，他说就说一条，不要逾矩，就不要越过规矩，你不要做自己不该做的事情。当然还心心念的答应他我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三叔现在听到已经被查的事儿也是非常的痛心难过。但是呢非常奇怪，就是在记者他去采访的那一阵儿哈，居然当地哈就那个村民里很少人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完全没有传开。就一提到宋林，还是他是整个山东省的骄傲，就是那种 那是本村之光啊， 那当然 本村之光。 哎，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哪儿吧，就大家当然好奇，你说王文志他第二个冲击波微博举报就是说他的情妇嘛，那肯定会好奇你自己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原配跟他们家关系非常糟糕 哦， 然后糟糕原因就在于他的老婆不愿意生孩子， 生儿子 第一个是个女儿，后来呢去美国给他陪读了。然后呢他父母呢就一直让他老婆给我再生一个，但是他老婆就死活不肯。他老婆又 是 什么人呢， 比较传统 八卦我在想。他老婆什么人呢，就跟他是上海在同济的 同学 。然后呢他们家就很不要看这个媳妇儿，就说呢他是资本家的女儿，就跟这真的是宋林他妈妈说的， 资本家的女儿， 说 她 是资本家的女儿，说 农民， 说他老婆是资本家的女儿。 宋林现在是红色资本家， 很不孝顺，说跟他们家庭一直不是非常和睦嘛。就是宋林，你说即使之前是年年会回家，但是他老婆已经十多年没有跟宋林回过家了。 所以你这想解释说宋林这样的话找一个感情安慰？ 没有，我就说他是一个，我刚才说那么多想说什么呢？就是他没什么背景，家庭也不幸福，而且呢，他是从这个基层一个人，就是你从实习生做起就熬了30年，慢慢的熬成这样一个地位来说，你就单纯看这么一个故事还觉得挺励志的，有没有 是 如果没有后半截 如果没有后半截的话，宋林的故事确实挺励志的，从一个实习生开始，从这扛着测量仪器测量这个油库开始，一点一点就完全是靠内部的升迁。说华润集团之前的这个管理层都要靠比如说干部交流啊，这样空降来完成， 一把手一般都是空降，他是打 宋林就是从一个兵开始，还是一个小兵开始当上了将军。这个故事 元帅了，这个 元帅了，没错，这个故事本身的确非常励志，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但是哈，你不要看这个同样是麻雀变凤凰之前被查的谷君山也是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这个蒋杰敏也都是这样的故事。但是你看他们现在这个倒台了之后呢，你就很难说这个我相信当然不是励志了，只能说里面 唏嘘吧， 别有一番滋味啊。哈，对哈，相信现在我们事后看来的确这里面有很多令人玩味的地方。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刚才你们也说了，这个 ICAC 是不查华润不查国企央企的，那干嘛他非要找一个宋林给他们当他们这个道德委员会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 ICAC 最近已经越来越这个行事作风很奇怪了，越来越沾染上这个内地的一些风 气。这是大家突出的一个问题， 说情妇文化已经入侵香港。 这个你不要说哈，ICAC 也很无奈。 ICAC 事后有记者去问说你们为什么撤这个就是为什么撤这个宋林的这个职务，是你们掌握到什么证据了吗？ICAC 说其实就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事儿，这事儿关键是这事儿他们管不着。 那当初为什么让他来当呢？ 所以 好，我们 这就带来很多这个问题了。你说这么多的央企，我们之前其实有类似的疑问，比如说在澳门实行这个官员的财产公开，包不包括央企在比如说澳门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呢？对不对？理论上这些央企的这个负责人也都是官员的身份啊。那我们在内地的话没有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如果说你到香港跟澳门要这 种有财产公开的这个地方的话，你这样官员是不是用于这样的条例？包括 ICAC 它的权限，它管不管得到这些央企的这些老总们？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位这个之前也是写过一本 ICAC 的书的咱们台的这个何亮亮老师啊，请这个何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事儿里面 ICAC 好跟这个央企之间什么样的关系。稍事休息，三地话新闻待会儿继续。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请教一下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好，何亮亮老师 先来问他，就是这个道德咨询委员会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委员会没有他看上去的那么重要了，他就是一个咨询机构，甚至可以说也是一个带有应酬性质的这个机构。因为在香港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反腐啊，就是具体的它是由廉政公署在做的。廉政公署它其实主要的就是做案子，就是接到简报接到举报它就会去查这个案子。那么至于说这个廉政方面的这个宣传和教育呢，官方它虽然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举动，包括这个廉署本身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举动，但不是，反正跟内地的一个情况不一样。那么然后呢，香港政府它其实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呢它都是属于这个咨询性质的，有一些也是属于应酬性质的，而且这些委员会有个特点，就是它没有是这个无薪给的，就是没有工资的。那么就有时候开个会，然后召集大家开个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属于用处不是很大的。基本上我觉得属于摆设性质的。那么至于说这个廉政公署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处理呢，我想是这样，因为宋林呢他在出事之前他是华润的第一把手，而华润呢在香港是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很大，我说的影响是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这个影响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集团企业。那么廉政公署任命宋林作为这个道德教育这样委员会的一个主任呢，我想也是表示了对于华润的尊重，或者说是对于在香港的中国企业的尊重。如此而已。这个委员会本身并不是说你担任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成员就表明你自己一定在道德上就是非常圣洁，就是完全就是纯洁无瑕的，这个当然不能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廉政公署也在宋林被解职之后呢，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个鉴于内地有关部门所公布的资料，那么认为这个宋林已经不适合担任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了，那么也就停止了他作为主席的这个职务。也就是，但是这个表态本身呢，我觉得也反映了廉政公署在查处在香港的国企高层这方面，它一种比较尴尬的一个处境。说尴尬的处境是这样，就是说这些国企高层，比方像宋林这样一些这个大陆副部级的高官，基本上他们的身份呢，他不是一个香港普通，就不是一个香港居民的身份，他是作为实际上是驻港的内地官员的这样的一种身份。那么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些官员，如果他们处，因为现在这个宋林的案件的详情还没有，官方还没有公布啊，我想他恐怕主要的情况还是涉及在内地的，而不是在香港。那么我们假定啊，我们只能假定，如果是宋林他的这个贪污腐败的行为，第一，他这个主要的这个发生地点是在内地，那么这个廉政公署是肯定是没有查处之权的。第二，那么如果这个，我也注意到宋林其实是有一个内地的记者到香港来举报的， 对， 但是举报之后，对，但是举报之后我想也是这个情况，就如果他举报这个情况他不是发生在这个香港，那么第一廉政公署不能查，只要如果是发生在香港但是又是涉及到内地这些大的国企的，那么这些国企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他同样当然应该遵守香港的法律，他如果有犯法的行为应该也会香港的这个警方也好廉政公署也好应该也都是可以查处的。我举例说，比方说啊，某一个中资公司的一个高层，如果他是不管是高层吧，还是中资公司的这个员工，他如果触犯了香港的这个法律，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的，那么香港警方他肯定是有权查处的，对不对？但是像廉政公署这个情况呢，就确实是比较特别，牵涉到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问题。那么特别是牵涉到像 这个宋林这样的，其实还有一些了，因为在香港有十数个都是这个副部级的这个大陆大型国企国营企业。那么这些国企的这个高层，现在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是中纪委非常明显的正在加强对于国企高层的这个查处。那么这些国企高层的，那么其中是不是包括香港的国企？那么宋林的情况显然就是如此。但是从从这个连锁的一个情况来说呢，我只能再说，就他的情况就很尴尬。 对， 他显然是不愿意，或者他也不能够这个直接的这个插手这个香港国企高层，类似像是一个宋林这样的一个案子。 嗯，但是之后哈，如果说内地有关部门要查处他的话，香港廉政公署他会有义务要去配合吗？ 哦，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定，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个。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可以，他不是义务，就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配合的。那么事实上据我所知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先例，只是这个情况并不普遍。但是呢，我可以猜测哈，未来如果我们假定如果这个中纪委他们，或者是这个，因为中纪委它是党的机构嘛， 嗯， 党的机构似乎它不适合直接跟廉政公署这样的这个机构联络，但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内地比方监察局啊、反贪局啊或者是这个警方等等，就是内地的官方的，就是政府这个机构， 总是他想联系一定是有办法的。 总是有办法，他可以请他协助调查。 嗯， 而且这个联署其实也有一些案子，他这个当事者那就逃到这个内地去了。那么同样的情况，内地我觉得也是属于没有，不一定有这个义务，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帮助这个廉政公署这个协查的。又比方说，廉政公署至少有几个啊，他们通缉的这个通缉的名单，就通缉犯的，现在都住在中国大陆。 嗯， 而联署对此是没有管辖权的，而内地呢，显然也没有帮助他。或者觉得没有必要去帮助他把这些这个通缉犯把他这个拘留起来，所以这方面双方如何合作呢？我觉得以后恐怕还是要双方要探讨一个有一个合作的这个机制，有了合作机制的哪一些是可以做的，哪一些是不能做的，那么这样子可能就更好办一些。 嗯，另外哈，就是现在廉政专员白云六他也被人问到过，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对于联署本身他会不会又是一种所谓的打击？他自己说不会影响联署的形象，您是不是也这么看？ 我想最主要是联署的成立40年来，他打击的对象他主要是在香港本地。 嗯， 那么比方说好，很少，也有涉及过一些在香港的跨国公司的案子，比较少，但是有，因为就跨国公司他也不能没有治外法权嘛。 嗯， 但是涉及到这个内地的，就是说国企的，还真的没有过，还真的不是说他们没有查过。嗯，据我所知，他们有时候他们也查。但是他可能有查不下去，或者他有一个管辖权的问题，就是类似像宋林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恐怕香港的民众也都能够明白，这里面他有一个法律上可能他有一个灰色地带啊。 嗯， 你因为廉政公署可以做，他肯定会做，但是他不能做，或者他不方便做，那么你去怪他，那也就就是我觉得民众不会因此去怪。但是我也注意到香港舆论也有一些对廉政公署有一些冷嘲热讽的，但是这种冷嘲热讽后面有的好像更多的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在说联署，而是在说在香港的国企。 嗯， 那像这个情况呢，我想也只能是一个具体分析了。 嗯，那再一个就是说他这些联署下面的委员会啊，那以后如果他还要去进行一些人选的这个选择的话，有人就建议你是不是应该得先审查一下。那这个联署听起来似乎您刚才分析起来他也没有办法审查得到。 他这样，他香港本地的人他们可以审查。 嗯， 这个就好像香港这个公务员呢，或者是香港这些就是政府一些咨询机构，他们都会对本地的这个人士啊， 嗯， 我说的也包括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就是已经是香港公民的，他们有办法做这个品格的这个调查。 嗯， 啊，品格调查包括你有没有犯过法，还有就本人有没有一些不良嗜好。比方说如果很喜欢到澳门去，那他们就可能就会注意。 嗯， 到澳门去有没有可能是喜欢赌博？ 对， 如果一个人啊，即使他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他喜欢赌博，这个属于品德上还是有瑕疵的。 嗯， 那么他们就不会任命他做类似的委员会这个人。但是我们说的类似宋林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他们没有办法调查。 嗯， 是吧？特别是如果他本人是一个副部级的高官，那么他只能假定说你内地的官方已经对他们做了相当的这个，如果他没有这个经过这些中国内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查，他怎么可能会做到这个副部级的这个高官呢？ 嗯， 所以我觉得啊，他们不愿意说明这个情况，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们等于你们已经做了这样调查，那我也就不再做调查。但是这有可能引起，就是不管是不光是廉政公署了，因为香港官方他有至少有几百个类似的这个委员会啊，他在任命 这个大陆来香港的这些级别比较高的人士做委员啊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考虑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我还要强调一句，他们还是毕竟还是没有办法这个直接去调查，就包括宋林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没有出事的话，如果这个中纪委没有免他的事，没有调查他的话，谁也不能说他有严重的问题。 嗯，我还看到另外一些评论，也是由您刚才说的那番话想到的哈。您说到他联署任命宋林做这个，他可能也就是摆设性的这么一个职务，他就是出于对于华润的尊重。那有人就联想到呢，香港人委任内地人做这样的一些职务，那内地呢，同样的他们用什么资格呢？就是政协委员让香港人去担任，这是不是两地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个所谓的权力的交易？那这种文化是不是香港人最为最为担心的？那您觉得这样的联想它是有道理的吗？ 这样的联想当然很自然了， 嗯， 很自然。但是我想这个情况呢，应该我以我的观察来说呢，还不严重。其实大陆任命香港人士的这个情况早就有了，比方说这个中基总理就曾经找过这个扎什美伦， 嗯， 到那个证监会做了，证监会做了一个也是没有报酬的，报酬是象征性的，完全就是这扎什美伦本人也愿意，因为她是香港证券界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女强人。 嗯， 那么中基就是要这个扎什美伦来这个就是发挥她的这个专长，他在金融和这个股市方面的这个专长， 嗯，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我注意到这个内地，如果还有就是内地的一些地方政府，他们请了很多香港的企业界啊，或者是学术界的人士来做顾问，而这个顾问倒还不是应酬性的，真的是要给他们出主意的， 嗯， 这样的情况也很普遍。但是这个我想还谈不上是权力的这个交易，因为我想权力的交易啊，隐蔽的也许可以，但是从这个最主要是一国两制。这个权力交易呢，在无论在香港还是在内地呢，都是从这个制度的这个层面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够否认说，也许在私下，在这个隐蔽的这个不公开的，也许有。但是我想，因为制度本身已经有了这样很严格的这个规定，所以他也要做的话，就算是可以做的话，也很难，而且不会是大量的和普及的。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何亮亮老师说，权力交易不可能，但是我想说这个勾兑你恐怕没有办法完全的阻挡这件事情。好，这个 而且有时候就是这个关系就是混个脸熟开始的 哈，真是。而且在香港的这个圈子里面，我想这个最近结合一些其他的这个报道，香港不光是这个中资的企业，比如说央企在香港的这样的这个问题，你包括比如说外资的大投行，也开始慢慢的，也不是开始了，其实已经很早以来大家觉得是公开的秘密，在这个接触内地的各种这个二代的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因为香港特殊的这个地理位置，包括它一些制度上的一些位置，已经成为了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圈子哈，成为了很多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的这么一个来源啊。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三立华新闻待会儿来说。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启，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说这个香港啊，这块风水宝地啊，最近这个有一些或者很多人都在说啊，你看这个中港矛盾啊，这个游客啊，这个一泡尿啊，又怎么怎么着了？有的人啊，就是下一个结论啊，说这个是陆港富人联手数钱啊，两地穷人频频对骂。 嗯， 你说很多人有的时候呢，香港人就经常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说啊，这个香港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 啊，什么 the city is dying 啊，等等等等。但是呢，你真的跟他说哪儿不一样了，很多普通人不一定说得上来，啊，但是他就是觉得有哪里在变得不一样了。 嗯 嗯， 那你现在真的说要是有哪里变化 的 话，是有的。比如说在于刚才这个何亮亮老师说了，内地的这些官员、央企的老总们到香港出了这些问题，其实香港本地的这套制度已经管不住他了。你这个是超出香港现有的经验之外的。这个在97年之后，在 SEPA 开放之后，这样的问题其实是越来越多，大量来港上市的企业，包括哎，这样这个不，我不是说这种平头老百姓，这个游客哈，这个游客其实以前也有，这些带着钱和权 名跟利来香港的人， 国资男人， 哎，这个东西对于香港的冲击影响是有很大的。有人说这个情妇文化冲击香港，怎么样冲击？宋林这次公开报道的被举报的这位阳性的这个情妇，就是因为跟宋林的关系，被宋林安排在这个瑞士银行香港、上海的几个分支，在香港也是工作过。还有我这个也是。有听说啊，我这个问了瑞银的这个朋友，我说你们这个瑞银里面，他能够当上，我说他能够当上瑞银，据说是一个 MD 啊，这个这么一个职位，我说是那应该也是需要点本事的吧？ 对， 他们说不是，其实你要当上这个 MD 的职位，你要能够拉来有这个数额的，你800万、1000万的这个年收入的话，你就可以做到这个位置上。那好， 高级 sales 嘛，就 对你接下来一想，那确实啊，你这个有业绩，那你凭什么不能够做上去呢？那他的业绩从哪里来？你想他的。这个男人是最大这个这华润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对于华润来说，你跟一个合作的一个外资的投行有1000万的业务往来，这个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你说如果说这个你反腐，你是纠道德方面，这个还是不太靠谱。就刚才我铺垫那么多，好像看似在讲很多 八卦 、他们家家庭情况啊，他老婆， 我也觉得像高大上的你为什么讲这么多八卦？ 我就觉得吧，你说如果是从感情层面上入手来说，他这个就非常复杂。那我也听说有人在底下议论，你怎么不知道人家就不是真爱 啊？但我觉得我们就是，我觉得焦点，我觉得完全不应该完全放在宋林这个人身上。 我说的这个情妇文化，我不是说指的这个婚外恋的这种关系哈、这个在婚外恋的这个历史上来说，这个香港跟内地这个差不太多。 据我了解了，就是那种国际投行，一开始有消息传出来说，这个阳性女子已经在被调查。就是被他们公司内部调查，后来又有消息说调查什么呀，你这种国外投行，我只关心你的业绩和你的表现， 对， 你跟谁谈恋爱， 那这个不属于他们的 关系，你只要拉来的钱， 是跟我一点关系都， 你同时不要犯法，你不要违反当地的法律，这个在我来说根本不是我的管辖范围。好，这个也是大家都已经学精了。 我觉得 有的时候呢，外企外资他并不见得在这些问题上比你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我只能这么说。比如说之前曝光的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这个JP Morgan， 摩根大通的这个在中国区有一个雇佣计划，叫做 Sons and Daughters， 儿子和女儿，那些儿女儿，如果中文翻译的话，直接叫红二代计划，专门设立一个项目组来雇佣红二代、官二代，哎，这个项目组带来的收益，那我当然这个集中核算，但是他有一个考虑，万一出了问题，我整个部门砍掉，我到时候这个风险 是政府公关吗？ 哎，这个风险是可控 的， 所以这个之前有很多人研究说，你看现在如果说你去按照哎，之前有好多比如说薄熙来的这个调查报道，很多都是跟香港有关的，在香港通过香港不管是注册公司啊，还是在香港担任董事啊，哎，通常那很多会改一个名字啊什么样的。这里面呢，他说外资的一个思路就是他会通过这个跟你做公关，但是不会把你放在非常非常关键的位置，因为这里面也有一定的风险。 我觉得讲了一堆宋林，但是我觉得这最重要不应该是一个人，因为好像我们说这是一大锅汤是好的，只有宋林这一个老鼠屎是坏的，你看他干了这个干了那，又包情妇又贪污，但你想这么大一件事上涉案这么多钱，他是一个人能干得了吗？而且这个制度，这个公司的监管制度，为什么没有人来监管他？安排这个情妇也好，安排什么人也好，然后这个受贿也好，行贿也好，这都不是一个人可以操作， 真是。所以我在我看来，咱们讨论什么这个小孩在香港什么大小便，这种都不算是什么事儿。真正香港人应该担心的，或者说两地应该注意到的是宋林这样的问题，这种真是潜移默化，是未来后患无穷。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蓝素， 我是圆圆， 再会。 拜拜。